哇好热啦吓！ 哇好热啦吓！ 哇好热啦哇吓！ 咦点解系你嘅？ 哎呀 哎呀 哎呀！ 咩事啫？其实 系啦，咩事啫？其实 我唔知 道、啊，好似唔知边收唔到、啊，咩事、 啊？系啊，好神秘咁啊，好似唔知咩事，系咪有咗第二个？ 系啊，总之恭喜阿一啦，总之系。 哎呀，好惨，好惨啊！唉，嗱，各位亲爱的听众，究竟发生咩事咧？阿一哥，嗱，一哥今日咧就又冇喺直播室出现啦，咁所以我哋咧重金礼聘咗阿何亨翻嚟，因为咧头先阿何亨话，唉，我翻港台我就唔翻咩噶啦，咁样系、 哦、 啊， 哎呀，讲呢啲啊，唔好讲呢啲， 唔系，因为你重视港台啊嘛，做咩啫？ 我系咯， 系咯， 我冇问题啊， 系 啊， 冇问题，冇问题。 讲添，我头先一听到交通部啊讲话红棉道塞车咧， 车 咧咁热咧，哇！我即系哎呀，红棉道车车佬位啊嘛， 系啊， 我又紧张起嚟啊，因为嗰啲职业病仲未甩到啊， 系未甩到啊，系啊。 当年啊，当年上红棉道啊，要熄冷气。 识 冷气，如果唔系水滚啦部车会。 所以而家红棉道塞车朋友咧吓，咁啊记得忍让一下吓，千祈唔好急，系啊慢慢上。 系 啊，好真系好报交通，我觉得呢一下。 系喂，咁啊嗱，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而家33度，老河嗰边几多度嚟噶？ 热鼠人啊嘛，系嘛？我未睇、啊，你 系 不过都同呼同级嘅。我今日咧就都有即系行翻转山咁样啦。咁咧，我今日首次喺呢边，真系首次、啊。 嗯， 就系咧热到咧就全身湿晒，因为咧之前喺呢边做运动咧，就系、是、头嗰十分钟咧先会开始出微汗。我形容为微汗系咩咧？真系唔会大汗淋漓嗰啲嚟噶。即係只會係滲住濕濕地，即係有少少出汗嘅感覺。之後咧十分鐘到啦，咁啊開始冇汗㗎喇喎。即係就算你行幾長路都好啦，譬如行多10K 咁樣，都係冇汗㗎喎。咁呢邊就係啊，冇香港咁潮濕，咁所以如果你想追求出汗嘅感覺咧， 係 翻香港啦咁， 翻香港啦，係啊，翻香港一落機就即刻出啦。 我反而想即係訪問阿梁麗勤，因為梁麗勤咧即係陽過啦，佢即使係33度定係37度咧，佢都喺屋企唔開冷氣噶嘛。 今日都冇開。 係啦，冇錯啦。我想問一下，即係你啊，點樣可以憑住一把風扇啊，令到自己係過到一啲風涼水冷嘅生活咧？ 哦，咁樣咧，如果你憑住一把風扇真係唔得噶，咁我記得我屋企 兩把啦， 唔係一。二十夜晚黑是开三把风扇的。 哦。 不是三把风扇 的分布是怎样呢 即是南环门立体声。 不是、我自己间房就有一把小小把的风扇啦。然后呢厅呢就有一把呢就懂得左右转咁样嗰啲啦两边摆嗰啲。咁而呢个两边摆因为我哥比较肥呢咁所以呢佢一定要开冷气啦。咁但係呢我同阿姐姐就唔使开冷气㗎嘛。咁厅嗰个风扇两边摆呢就係、是将嗰个厅嗰个比较通风嘅嗰啲风咧，就系、是、射去我间房同埋射去阿姐姐嗰边，咁就等 即系佢带唔带到啲空啲冷气过嚟噶？ 对流啊，对 唔系阿哥喺自己间房里面，佢自己自私地去开冷气， 哦，即系佢连漏少少都唔漏俾你啊？ 咁又唔好，因为其实房咧好细间咧，佢嗰啲冷气漏咗出嚟咧，其实盏搞嘅啫，即系大家都唔凉嘅，咁啊由佢自己凉啦。咁我姐姐本身佢瞓嘅嗰个地方咧有个帘拉住咁样啦，咁佢自己里面有一把冷气添，有一把风扇嘅，咁再加系坐地噶，但系就细细步咁样咯。咁然后就佢嗰把风扇开咗之余咧，咁听嗰个两边揈嘅风扇再开咧，就我哋每人有一把半风扇咯，你当系咁就瞓觉啦。 都 OK 啊，我想你讲下。 但系见到阿勤嗰个分布咧，嗱，首先咁啦，即系款式大家都听到系嗰啲坐地啊，嗰啲咁样啦。咁你有冇研究对流噶？即係嗰啲，如果啲風扇嗰啲擺位唔同咧，嗰種對流嘅風速啊，或者風力係唔同啲。 咦啊，何生，你身為一位風力專家，可唔可以講下一把風扇啊，擺喺咩位置先能夠做到嗰個對流嘅效果咧？ 喂，首先唔好咁講。 南澳以南啊，擺係嘛？ 我睇一啲即係而家新款風扇，咁啊講到好貴噶嘛。 係，即係中間通風嗰啲啊嘛，係嘛？ 我嗰啲幾嚿水 嘅 咋？ 唔係嗰啲，嗰啲擺設嚟嘅，有個用處啦。但係嗰啲係擺設， 都 係 把鬼嘅。 嗰啲係咪咁 把鬼啊？ 會唔會好難㗎？ 我買翻啦，係啊。 我買翻。 系，喂，咁我讲紧嗰啲系咩咧？其实近呢几个月咧，就都知道开始热啦嘛。咁喺即系啲最新颖嘅科技同埋风扇嚟讲咧， 脑海又有新嘢。 唔系有一种咧，就系咧系声称啊，系冇声嘅。 系 因为而家人开风扇咧，其实我而家屋企都系用紧嗰啲 啊，我转头先影俾大家啦。咁就喺坐地原柱体咁样嘅。 哦， 啊咁样开嗰啲风扇啦。咁我喺房同埋而家我办公室嗰度咧都有一摆。 即系直直地嘅， 直 两边听嘅 柱体。圆柱体 哦，圆柱体啊， 动起、 哦、 即系半个人仔咁高嗰啲 哦，我知边啲啊， 跟住咧系咁啊， 嗰啲得嘅咩？ 唔系讲多少哦，我知你讲即 系 成支咁样，总之系一支柱， 但系佢自己会转嘅，原地转嘅， 原地转嘅系啦，咁样咁我就用呢只啦， 得唔得噶？ 唔系嘈啊， 哦， 我呢只嘈咩？ 用风扇嚟讲啦，大家要静啊， 系。 咁所以而家最新嗰啲佢话声称就系静， 系 即系开咗好似冇开咁嗱，呢、這个紧要啦。 系点样咧？ 唔系因为啲风声原来系几 系啊，我都唔得噶，系啊， 啊即系嗰啲呱呱呱呱，即系嗰啲喐嗰啲接位嗰啲呱呱呱呱呱咁噶嘛。咁嗰只风扇系声称咧就系冇声嘅， 系 即系开始好似冇开咁。第二样嘢咧，呢、這个风扇最架势系咩咧？佢哋嘅宣传嘅策略咧，就系话个风扇。喐嗰个角度啊， 系 对整间屋嗰个气流咧系有啲变化嘅。 咁犀利！ 你把风扇嗰个形系点样噶？我想请问，哇！你讲到好似系上美国太空总署嗰啲咁啊？ 唔系，简单嘢，大家上网 search 最新2023最新风扇型，我就知噶啦。咁、 哦、 其实都好经典，即系好平时我哋嗰啲圆形嘅一个风扇， 即系有啲似鸿运扇咁样嘅。 鸿运线嘅都系有叶嘅，咁跟住咧，佢嗰个脚嗰位咧就可以喐个风扇，譬如个即系个幅度大啲，即系左右角啲角度啊，向上向下25度、13度、 咁你呢你个风扇系坐地嘅风扇嚟嘅，就唔系勾起 坐地嘅，唔系勾起嘅，唔系挂喺天花板嗰啲嚟嘅，坐地细细把，即系你可以周围拎去嘅。咁、但系佢我唔识啊嗰个风向，即系我意思话嗰啲 demo 嗰啲片咧，佢系教你咧嗱个风扇大概个位咧。摆25度，咁啊抽翻嗰啲空气点样向上对流，咁咧紧翻个窗， 即系向朝上25度， 系啦系啦系啦，大概系咁样，咁啊跟住咧就据翻个对流风咁样咧，就爽好多嘅。 嗱，即系我咧，其实我都有研究一啲呢啲嘅问题，但系咧我嗰个对流咧就并唔系由个风扇出发， 系 就系、是、由个风向出发。咩叫風向呢？其實嗱，今日香港冇乜風啊，所以我哋就會蒙查查一片啦。但其實有陣時咧就好得意喎。我咧，譬如我夜晚黑翻到屋企，哇個廚房個窗開大咗，哇好好風喎、啊。但係廳嗰個窗咧就冇風嘅，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因為睇下你吹邊邊啊嘛，係啦。咁咧我咧就會咧就捉緊住啊。如果邊譬如邊一間房嘅嗰啲窗。是風大嘅咧，開大個窗先。咁然後咧就將個風扇咧大概咧，即又唔係嘢嘢都可以食得應噶嘛。咁大概咧就係喺嗰啲位咧就個風扇就背住個窗。 係。 咁啲風吹入嚟嘅時候，個風扇咪可以起到一個叫做助力。 哇！你直情係李麗珊嗰啲雲浪風帆嗰啲。 係啦，我就係咁樣咯。咁但係我而家用嘅嗰啲風扇咧，都係嗰啲幾百蚊、200-300蚊一把，係咪200-300蚊？我都唔知，因為唔係我買。係啊，就係嗰啲細細把咁樣擺喺地下，因為屋企細啊嘛，你冇咁多地方去擺呢啲咯。 係，同埋咧，我想講咧，阿老哥頭先講嗰個聲稱靜嘅風扇咧，咁我係有少少研究嘅，就因為咧，我係嗰啲咧，即係瞓覺啊。是不能够有任何声嘅人嚟嘅。咁譬如呢你知啦即係我哋有一次讲个冷气啦咁嗰啲叫做唔系分体式嗰啲冷气传统冷气嗰啲叫窗口式冷气呢咁永远都好嘈㗎嘛。其实系我系顶唔顺嘅即系我要买耳塞嚟瞓觉嘅。好啦咁风扇呢阿老可你讲得好你其实行入任何一间电器铺你拿喺差唔多接近任何一间风扇佢都话俾你知冇声嘅。而你买返屋企呢的而且确喺头嗰一头半个月呢佢系冇声噶， 同埋咧电器铺里面你真系听唔到， 真系冇声噶。 佢真系全部，佢所有风扇，佢真系把把都开晒， 都冇声噶， 都冇声。其实真系冇声。 好得意嘅，初出翻去咧，哇，劲喎呢把嘢，真系咧，即系连咧乌蝇飞嘅佬都听得翻啲声啦。但系咧，佢发咗一个月到咧，我唔知佢有尘啦，定系呢一样嗰样啊，定系佢唔知咩事啦吓。佢就会开始有翻嗰啲发发声或者嘤嘤声就会出现嘅，普遍嘅状况都系咁嘅。静咗， 答唔到你啊！ 即系同你嗰个咩机械人啊，阿 Lily 一样啦。佢头头好灵光噶，系咪？ 唔系，我而家呢一把都系，我一开就即刻有声啦，而家已经 系啊， 系啲呱呱声。我一阵拍条片俾大家睇。 唔系你之前系冇声嘅。 我教你一招啊，老何。唔系，我教你真系真系冇得讲，呢一招一定用。你试下吹入去。 你吹下去， 你对住个风筒佢。 咁樣就會。 你有冇玩呢樣嘢嘅？喂，嗱，我覺得咁，其實咧，我哋而家要玩，即係對住個風扇啊咁樣。其實而家已經冇咁好玩。 因為冇咗嗰啲風扇啊嘛。 因為而家好多風扇都係膠葉嘅，膠葉吹出嚟嗰啲風咧係唔夠勁，你玩咧你玩得唔開心㗎。 即係冇得講啊！我覺得最澎湃嗰啲，即係以前我阿媽嗰啲坐地嗰啲風扇， 好勁 啊！哇！即係周星馳喺達利物塔零零發上天嗰啲咧， 係啊，嗰啲牛角線啊嘛，係啊， 牛角線，係 啦，大排檔咧好多牛角線，全部都封曬塵嘅， 一嚿嚿，好似棉花糖咁啊！ 你都好想去挑戰麥迪口哦嗰啲咁啊！ 因為嗰啲我唔知嗰啲叫咩啦嚇，以前嗰啲坐地線咧係特別勁嘅，你個廳咧好長咧，佢都可以發到有對流啊， 係， 即係擺咩角度都有。 系啊，同埋嗰啲呱呱声咧，系有节奏噶喎，即系有 beat 噶喎。 即系你嗰把，你嗰把。 我以前喺葵芳村用嗰把。 哦哦， 佢净因为一开咗就吹晒成个厅，我哋嗰啲叫打地铺嘛，一下先咧上唔到床瞓噶。我哋就会铺一张席，即系个厅嗰度铺张席，咁啊跟住成家人一字排开又横瞓晒嗰度， 系啊。 咁跟住就开把风扇咧。嗰把風扇咧一轉到某個角度咧，呱呱咁樣噶嘛，即係咁樣戳你啊，即係佢唔順啊嘛。係啊，何主席抹極油都唔順嘅，唔知點解。去到某個位咧，中間個位呱呱， 即係另外就。 跟住我問翻何主席有冇得搞啊？冇啊，我已經知咗有啦。好啊，咁啊，好啦，繼續呱呱，哦呱呱，哦呱呱，係咪一首歌嚟噶嘛？呱呱呱咯，係 啊， 係啊，哇！ 從小咪都會呱呱 嘟嘟係啊，冇錯一樣。 哇，好嘢咯！咁又俾你捱咗半粒鐘啊，真係。 多谢监制， 真系 B B 声嘅吹到真系。 喂，重点系多谢监制啊！ 喂，你影张风扇上嚟望望啊！ 系喎，你影咗你嗰个风扇啦，你拍条片啦，我想睇啊！ 好啦，拍条片仔，一阵铺上嚟啊！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打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风却没理气似雨中，他只知把力去冲，从未多过问，亦从没关心路长。去冲， 疾风啊！ 哇，阿刘伟恒咧，而家真系为善不甘后人，将直播室里面嗰把风扇开咗。但我想讲咧， 嘭嘭声啊！ 呢啲风扇真系把鬼唔凉，真系唔凉噶。我想讲， 系啊，学生，哦，学生点啊？ 咩啊？ 冇嘢啦，系嘛？ 即系你讲公司嘅风扇啊嘛， 系啊， 你 直播室嗰把， 我都咁讲，系啊，冇错， 我影我办公室 嗰把，弹咗你埋。喂，讲埋先，啱翻嚟，翻嚟有阿春哥赵应春嘅访问啦，继续讲呢个 K 宝嘅历史， 系 同埋当中发生嘅趣事噶，仲有啲特别嘉宾添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协暨奥委会向属下所有体育总会发出经修订的香港运动员及队伍参与国际体育赛事处理播放国歌和升挂区旗的指引，并举行简报会，指引将会在下个月一号起生效。指引提到，领队必须负责携带由港协暨奥委会提供的工具包，并且将一份储存正确国歌的硬件，即是电脑硬碟或者 USB， 以及一面区旗交予赛事主办机构，而主办机构需透过签署标准收条，以书面确认收妥有关物资。指引亦都列明，在预计将会播放国歌或者升挂区旗之前，领队必须即场向赛事主办机构再次核对国歌同区旗。若果主办机构拒绝让领队核对，领队必须拒绝队员参与体育赛事或者颁奖礼。五间专营巴士公司获批准加价，加幅由 3.9% 至 7% 不等，新票价下个月18号实施。政府表示，大约87%的乘客每程需多付的车费不超过5毫，以近乎全部乘客每程要多付的车费不超过1元，在计及隧道费基金之后。九巴实际平均加 3.9%， 龙运巴士加 4.2%， 城巴和新巴的市区线实际平均加 4.9%， 而城巴的机场线平均加 4.2%， 至于新大屿山巴士加价 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当局为加价严格把关，将加幅控制在较温和的水平。他又说，巴士公司需要额外资源，今次略为调整票价可改善巴士公司的财政状况，投放资源改善服务和员工待遇等。今日天气酷热，多区录得35度或以上，部分更加达到37度。天文台接近中午首次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劳工处一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天文台话，受到热带气旋马蛙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天气会持续酷热。另外，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达到严重水平。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秦刚表示，一个健康、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既有利于中美两国，亦都有利于世界。据以该品牌的汽车作比喻，指出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准确握好方向盘，沿着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正确方向前进，并且及时刹车，避免危险驾驶，善于踩油门，推进互利合作。他又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机遇，中国将会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致力为包括该车厂在内的各国企业打造更好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外交部引述马斯克表示，美中利益交融如同连体婴，彼此密不可分。Tesla 反对脱欧断链，愿意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最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乐乐见我哋食嘢，佢又想食。 好啊，咁俾佢摸下、试下，认识唔同嘅食物啦。食物多元化，为小朋友成长同脑部发育提供需要嘅营养。 佢仲想用羹自己笔、啊。 佢一岁啦，系时候教佢、鼓励佢转用杯饮嘢、自己食嘢，等佢增加食嘢嘅乐趣，由细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想知多啲，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对白唔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有线电视将会交还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牌照将会在6月1日终止。有网民表示终于可以 cut 到线，亦都有前员工表示非常惋惜。 如果真的要我揀最难忘的一次呢，我一定会揀2003年的4月1号。 我哋仲会请嚟前有线新闻和有线体育执行董事赵应春，同大家回望过去，见证历史一刻。 咁啊，叶文阿春哥，嗱，我一间先再讲波嗰边啦。好啦，你记得你第一阵列队嗰班主播有咩人啊？ 嗰班人， 嗱，头先你讲徐慧仪啦，张宏艳出现咗未噶？ 张宏艳啦，何富豪啦， 哦，何富豪都系嘅， 系 系系啊，黄佩贤系咪咧？ 黄佩贤梗唔系啦，有排嘅，大冇气有排。 黄巧系咪啊？ 黄巧都好似未，系迟少少， 系。仲有一位叫容 婉华， 系咪噶？系咪早期噶？ 早期嘅，开台嘅。 仲有一位咧，前辈咧系男人嚟嘅，我记得戴副眼镜，轻轻成熟啲嘅。我突然间唔记得佢叫咩名字，都系好似都系唔知系 T V 定亚视嘅。 潘福贤啊？ 啊，好似系潘福贤啊，好似系，系啊，系啊，系啊，系咪早期噶？佢系 佢都早期，佢都早期。咁我哋都要揾几个 镇得住啊， 揾几个镇住下，然之后带住啲细嘅，咁先至可以得嘅。系啊， 咁啊，头先嗰啲就系早期嘅名字啦。好啦，嗱，咁啊，即系虽然话就训练咗几个礼拜啫，咁但系一开始播24小时，一定就有好多乱子啊！春哥记得啲乜嘢咧？ 我记得系啊，嗰阵时港督好似系彭定康啊， 吓系啊，93系彭定康系， 系啊， 系咯，佢嚟开幕噶嘛？ 哦，系啊， 佢嚟开幕，咁跟住倒数咁样，第一个卡士一出就系啊主播系啊徐慧仪咯， 啊就话即系今日彭定康就嚟开台咁样样咯，系咪啊？定系即系有线 电视观众大家好咁样 噶？喂，你当时够唔够震啊？ 嗰時 你喺邊度啊？ 唔識驚喎！ 你喺開頭嗰陣，你喺邊啊？喺對 喺個台嗰度咯，喺個我唔知負責要迎賓啦，而家話要介紹啊，定係咩嘅？ 手上面一定係有個香檳扎， 同埋有個金牌咯。但你驚唔驚啊？即係最初 頭嗰一個卡士，我唔係太驚，因為你諗住喂第一炮見人，你梗係 rehearse 又 rehearse， 即係大家操到咩先啦。跟住後面嗰啲我先驚，接唔接得住啊嘛？係啊，咁但係一起咗步咧，就一切都依計行事 啊。 咁就中間甩漏無可避免，但係就邊度甩啊，邊度執，邊度漏啊，邊度塞咁啦，咁嚟頂住咯。 有冇啲 大粒楼市过出现，要你哋呢班咁经验丰富嘅人出嚟帮手。 好多特别嘅情况咧，我哋系预计唔到嘅。比如话揾个记者仔，揾个我记得有个女记者，小妹妹嚟嘅，咁咧就出去叫佢做一个访问。嗰阵时嗰个去一个唔知区议员嗰度有单唔知咩嘢嚟个。唔係好緊要嘅啫，咁我話喂，你去同佢 book 麥啦，應該都有啲行家喺度噶啦，你試下做依單啦，咁點不知做完翻嚟咧，佢眼濕濕，咁我咩事啊？依單唔係好大單啫，佢話原來唔係，佢話咧佢去到咧大家一齊遞麥，但係咧當時咧就有大台咧就同對方講，佢話如果你俾佢嗰個麥喺我哋嗰個鏡頭出現到嘅咧，我哋就唔會出噶啦呢單嘢。 哦， 咁咧就變咗咧，如果你接受訪問咧，你就只能夠係單獨咁樣。咁嗰個被訪者就咁，你叫佢揀，佢梗係揀大台噶啦。咁咁於是乎咧就唔同我哋嗰個妹妹做。 哎呀， 咁啊就話你冇人睇同你做。嗰時你啱開台有幾多人睇啫？係咪先？咁啊冇人睇嘅，咁啊唔睬你啊。 即系佢做唔到嘢翻嚟，定系咁你都可以我转头再同你做啦，咁都得噶嘛？ 做佢话你做唔到嘢，做唔到。咁而且想话一齐做咧，大台后下 见到你个咪牌，佢 见到你个咪牌咧，就同嗰人讲嗱，你俾佢个咪牌，见到我就唔出噶啦。 系 嗰阵时冇得打格仔系嘛？ 即系呢啲戏一开台嗰个时间啊，起步嗰个时间，都经常要受呢啲戏噶啦。 后来有冇倒翻转啊？ 后来就唔同啦，当然大家咬住我同啲妹妹啊，咬住牙关。 哦、 我话大家唔紧要嘅，唔好对自己即系失咗信心。咁后来有啲都起一步啦，企得稳啦，大家睇到啲嘢，咦唔太差、啊。咁反而仲有陸續續有其他電視台嘅人主動嚟加盟啊，咁樣，譬如啊，黃春梅啦，黃春梅都係喺 TV 過嚟噶嘛，咁佢話想過嚟，我當然歡迎啦。咁佢一嚟到非常之好啊，帶住個團隊啊，咁做咗十幾年啦。即係話我哋其實做落咧都有啲人都認同我哋做嗰套啊，咁樣。主動咁嚟加盟啊！ 係，即係你問我咧，其中有一樣我最感動嘅就係應該話養成咗我哋一個習慣，就係、是、哦，喂，今日有單大嘢，譬如唔知邊度四級火，係即刻開機報噶啦。即係點解咧？你知道佢一定有播緊噶啦，最多即係等多五分鐘嘅啫。即係廿四小時嗰個新聞頻道最大嘅一個特色就係突發就即刻報，佢可能動個部機喺度報一日都仲得嘅。好啦，春哥，你記唔記得早期有要去牽涉到呢啲 breaking news， 停曬所有新聞都要直播嘅？ 我哋直播咗一單越南船民嘅暴動， 係 喺白石嗰度，我哋就咁直播咗成四五個鐘頭， 係 放咗唔知两三千个催泪弹嘅， 哦， 系好大好大单嘢嚟噶， 系， 咁我哋去到就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啦， 系， 一路唔好俾佢停嗰个情况， 观众睇紧佢一路， 系啊， 一路放催泪弹， 其实系好即系对观众嚟讲咧， 好震撼噶， 好震撼，真系 咁后来咧，我听翻政府里边嘅人同我讲啊，佢话你知唔知啊？当时嗰个场面咧。稍微停咗落嚟嘅時候咧，在場嘅指揮官咧，其實佢要上報噶嘛，要通知港督話俾聽，我哋依家白石嗰度有暴動，有咩咁樣？點不知港督府嗰邊嘅回覆咧就係、是、我哋招曬啦，我哋睇住直播啊嘛。 系， 我想问下咧，你哋有冇压力噶？即系有冇人叫你喂？ 唔好应，唔好应。 喂，阿赵生， 系啊， 呢单嘢而家咁样啊，有损我哋 又或者可能如果你影住嘅时候，会唔会嗰啲歹徒都同一时间睇紧？咁跟住咧就会知道警方嘅部署，即系嗰啲咧 有冇压力先？当时 唔系冇嘅，冇嘅。即系总之你嗱嗰件事就好似唔知南越同北越嗰啲人喺里边打餐死啦，咁啊出边好多催泪弹啦。嗰、那個指揮官報咗俾港督嘅時候，港督話：我睇緊啦，我睇曬啦咁。 阿肥棒話睇緊咧。 跟住之後啊，我聽講所有啲警署咧， 都要你自己装翻，其他点住？喂，冇理由，冇理由，老顶老顶睇到，其他嗰啲其他环头嗰啲唔知唔得噶咁啊，咁所以嗰阵时就会开始，我谂香港人嗰阵时开始感觉到原来。直播咧有 新聞係咁， 有 咧其實係好多時即係間中啦，大家都唔想見到呢啲情況出現嘅，即係有啲咩大事件要即時直播嗰啲咧，我會諗起咧外國嗰啲電視台喺個高速公路追車嗰啲啊， 哦，用直升機嘅， 係啊，好睇啊，嗰啲非常好睇啊， 係啊， 嗰啲路俾你走， 香港好難㗎，因為香港規定咧就直升機要，因為香港啲樓高啊，距離高上面啲要成咩5000尺啊幾多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就喺香港就好難， 但係嗰個所謂的刺激，大家即係容許我用呢樣嘢。嗰個刺激的程度咧，對於觀眾的震撼的程度咧，我覺得好比嗰一類咁樣嘅直播咯。因為你真的好像覺得自己是置身於其中。 我諗今天大家習慣曬啦。但喺90年代，你諗下，喺90年代， 真係 能夠有一啲咁嘅場面啊，咁嘅直播的場面，就對觀眾嚟講係一種新嘅感受啦。咁亦都當時嚟講，亦都係幫到個新聞台。好快去建立嗰個位置啦， 係。Empty spaces, what are we living for? Abandoned places, I guess we know the score. All in all, does anybody know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Another hero, another mindless crime.Behind the curtain, in the pantomime, hold the line. Does anybody want to take it anymore? Show must go on. Show must go on. Yeah. Inside my heart is breaking. My makeup make it flaking, but my smile still stays on. Whatever happens, I leave it all to chance. Another heartache, another faded romance. All in all, does anybody know what we are living for? I guess I'm learning. I must be warm enough. I'll soon be turning. 我問兩單睇下春哥仲有冇印象啦，即係當然呢啲都係一啲大家都唔係好想回首 嘅 事。其中一單喺90年代最勁嘅新聞，亦都係即係我相信當時應該有 cover 就係 嘉利大廈係。 阿春哥嗰時係咪有你係咪有團隊直播？ 有啊，我都 記得。記唔記得當時個場面啊？ 當時我哋有同事係去咗。另外一個大廈嘅天棚，喺嗰個位影翻落去，所以咧就好震撼，好難過，亦都睇到有人係想逃生，但係 走唔到出嚟， 有槍花有。 係，我知道你講邊個。 係咯，所以都，但係有時你直播過程裏面咧，你顧唔到太多啊，你顧唔顧到話你係某一個畫面，其實就可能唔係咁好啊。你事後執翻出嚟做個故仔嘅時候，你可能打翻啲假 噶嘛。係係。 啊，咁但係當時。你好多個 camera 係兵荒馬亂嘅時候，其實你係好難避免。咁但係有啲變咗有時災難性嘅畫面係令到人哋係好唔舒服咯。 因為我都記得咧，嘉利大廈火警嘅時候，我唔喺香港嘅。但係後嚟我翻咗嚟之後咧，就入咗 cable 做嘢啊嘛。咁有陣時我哋譬如都需要借翻啲 archive 嘅片咧，我嚟用嘅。我係曾經睇過，即係導演話喂整兩餅係嘉利大廈嘅嗰啲帶，咁然之後就去新聞部嗰度借，因為喺新聞部借嘢咧係要俾錢噶嘛。你知唔知㗎，春哥？唔知300蚊一分鐘定係100？ 蚊三分钟，我唔记得咗啦。 边个同边个借啊？ On Air Promo 向新闻部借，咁就你会得一段带出嚟俾我哋咁样，我哋就拣啦，要边段咧？咁类似系咁样啦，有少少呢啲咁样嘅金钱上嘅往来咁样嘅嘢嚟嘅。 嗰啲金钱上系文件上嘅啫， 系啦系啦，冇错啦， 唔系真系要 系啦， 你唔系真系要拎住钱嚟噶 嘛？啱啦，咁所以咧，我咧就要去新闻部嗰度咧就拣，因为我都要睇大概系要边一段咁样咧。咁我有睇过嗰啲好震撼嘅画面，其实我睇到惊嘅，我想讲 系啊，有时直播新闻就真系。即系好难避免到，因为你其实你连影我都唔知道， 系啊，唔知道会有啲乜嘢出现，同埋你当时可能你都唔知嗰啲系乜嘢嚟嘅， 冇错， 系啊。 你咁我问一单又系经典啦，嗱呢单就系轻轻开心少少嘅，就系转机场 哦， 春哥一定系在阵噶啦，当时即系喺阵中噶啦，即系当然我谂你唔知系边个岗位啦，咁就由呢个启德。就转去赤鱲角，我记得我当晚系睇住 Able 直播嘅，因为你哋应该有几条添，呢边就熄灯，唔知嗰边就播第一部飞机降落， 系啊，我哋仲要喺龙翔道上边， 系 嗰个位啊，啲拍拖友 系观景台嗰度啊嘛， 系啦，影住条跑道，要就系要捕捉佢 熄灯， 熄灯， 系， 所以其实咧讲翻转头咧，Able 其中一样最好玩嘅嘢咧就系。每当有大新闻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事前嗰部署咧，天马行空，大家谂尽方法出嚟。 真系嘅，系咪？好，报头又翻入嚟，好啦，而家我哋今日嘅行动叫启德赤鱲角行动，跟住 系熄灯行动咁啦，系啊。 添嗱，你哋就去龙翔道， 冇错， 真系咁样嘅， 系啊，即系分添啊。边队接边队啊？跟住我哋要谂住，就谂住观众嘅画面睇住咩嘅咧？睇住咩咧？我 lead 住佢，带佢睇咩咧？第一架飞机点样落咧？ 系 之如此类咁样，成个过程咁样咁去部署。 系 即系所以系可能外边啲人唔知啦。其实我逢星期四咧，就捉住啲阿头咧，就开一个叫 project 嘅会，就系要 upcoming， 即系嚟紧嘅有乜嘢大嘅新闻咧？就要拎晒出嚟，大家讨论。咁有啲系讨论几个礼拜，嗱，譬如你话机场啲，可能讨论几个礼拜嘅。 系， 有啲可能讨论一两个月嘅。譬如系 回归 财政预算案，嗰啲啊咁样。回归讨论咗 成年啦，应该我估系啊，咁大 讨论咗 成年添啊， 系啊。因为太大规模啊，咁样回归嘅时候，大家就谂下，个个都做回归咁，你有咩咁突出咧？你个卖点系咩咧？系嘛？你话俾人知我做回归，咁个个都做噶啦，咁你卖点？所以我哋嗰阵时咪谂咗一样嘢啊，我哋嘅卖点就系英国殖民地统治最后嘅24小时，以及回归中国嘅第一个24小时，咁呢48小时嘅直播。咁、我就定咗呢条大桥咧，就去执啦，执去每一个环节里边点啦，咩系殖民地统治最后嗰廿小时会发生嘅，大家就去谂啦，嗰顶徽啊，或者， 好似啲警察将佢哋嗰个 系啦，或者系 旗啊， 换旗啊，广东要执包袱，最后离开广督府啊， 系 嗰啲冚唪好历史性嘅嘢，咁即系我定咗嗰条大桥嘅时候咧，你咪逐个环节去谂啦，好啦，咁跟住，咦，过咗12点啦，解放军入城啦，咁又点样咧？会有啲咩发生咧？咁又分开好多 team 嘅同事咧。去諗去部署咯，然之後再技術上啊，再夾，因為嗰陣時好多，因為太大啊嘛，直播點太多，所以係幾個電視台合作，加埋香港電台扯頭攬噶嘛，係啊，咁大家分工合作，咁嗰啲咧就叫做一個 pool signal， 係一個大家共用嘅，全世界電視都用噶啦，你全世界新聞嚟噶嘛呢單，全世界電視都用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咁你自己。有啲咩特別咧？可以突出你自己嘅咧？咁呢啲就係喺嗰啲會裏面咧，大家要掟啲 idea 出嚟，大家要諗啦。 係 好多時喺大家都會有發生嘅大新聞嘅時候，你點樣突出自己？就係我哋嗰陣時一路經常要提醒自己：，喂，人哋收咗錢，你俾個月費你，你俾啲行貨人哋，唔係幾得嘅喎，係咪先？如果你做嘅嘢隻古仔都同無線啊呢一樣嘅，咁你有鬼存在價值咩？係嘛？咁所以用呢樣嘢鞭策住咧，其實喺90年代尾，當你企穩陣腳之後咧， 一路發展到2000年啦，嗰啲時候，即係呢個推動力係令到我哋發展得快咯。 其實你哋嗰陣係好士氣如虹噶喎， 係噶係噶， 同埋都係 proud of 基保人咁樣噶嘛， 係啊，因為亦都我哋好多嘢好創新，喺香港從來都未做過嘅嘢，我哋創新譬如點樣全日去做一個直選。哦、一个选举 系啊，即系你要嗱，真系点 票啊！ 你真系唔系净系动部机喺度就算数，你要令到嗰件其实件事咧咁鬼长时间好鬼闷噶嘛，你点可以令到佢好精彩啊？ 系啊，同埋事前嗰啲咧，好多好多直选嘅擂台啊， 系啊系，好好睇啊，嗰啲好好睇。 落到去麦花臣球场，梗系架鸭都飞起啊！ 系啊系啊， 大家开住开住，即系嗰啲。 咁跟住到开票啦，仲有系。 系啦，咁啊到开票啦，边个赢啊？边个喊啊？边个输啊？即系我哋将嗰个选举嗰、那个所谓采访啊，成个系即系颠倒晒佢，搞好多每晚直播嘅地区嘅直选啊，咁样咁当时亦都政治争拗亦都激烈嘅，咁所以系都系一啲凸显到你新闻台嗰、那个即系江湖地位咯。 系 咁，你各个政党啊，各个社会领袖啊，政府啊，系非常重视你做呢啲嘢嘅。 系 咁，即系帮咗你个台建立你嗰个权 威信，系因为咧，即系你其实你计翻短短几年之间嗰、那个叫做实力定系嗰个地位嘅转移咧，其实嚟得好快咯。我觉得系 系啊。It's gonna feel real good. Gonna make a difference. Gonna make it right. And as I turn up the collar on my favorite winter coat, this wind is blowing my mind. I see the kids in the street, but not enough to eat. Who am I to be blind, pretending not to see them?Disregard a broken bottle top and a one-man show. They follow each other on the wind and know, 'cause they got nowhere to go. And the white no one yet to know. I'm starting with the man in the mirror. I'm asking him to change his way. It's gonna feel real good. Come on. Change. Just live yourself. You know. You got to stop it yourself. Yeah. Make that change. I gotta make that change today. You got. You got. 可以话咧，即系见证咗好多大时代嘅经典事件啦。 系。是带领了我们去见证这个事件添啊！ 我哋有 Michael Jackson 的 Man in the Mirror， 之前咧仲有 Queen 的 The Show Must Go On 啊！咁我哋嘅 show 都 must go on， 我哋都系 live 噶， 系啊，所以咧，阿春哥唔走得噶，好惨啊！真系 坐咗喺度，你真系觉得系？ 系喎。 好，转头翻嚟继续有赵英春啊！ 手下留情的听众，我是周曼聪啊。即是当年阿恒和阿勤成日都在节目无啦啦咁样呼唤我那位周姓同事啊。喂，估唔到我把声都仲可以在呢个节目出现啊。好耐冇见，大家好吗？嗱，我都是有线人嚟嘅，曾经2002年11月25号入职，加入呢个有线新闻部做记者，一做呢就做到2005年嘅10月底，差唔多有三年啦。入有线嘅最大得益呢，我觉得就係我嘅有线月费呀，可以俾员工价。咁啊，当时係交緊260几蚊，咁啊一减就减到70几蚊，哇，每个月多成200蚊用喎，你话几好呢？咁样好开心好高兴。入有线之前呢，我係做过报纸啦同埋电台嘅，咁啊大部分时间都係一个人自己搞掂晒所有嘢啦。电视台就好唔同啦，咁啊有 camman 啦，有工程啦，车长啦，剪接啦 ，library 帮你去揾啲资料片啦 ，graphics 嘅同事同你画啲靓嘅图啦，咁样吓。咁啊以前我就唔系好识同人合作嘅，咁啊入到有线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啦。咁我仲记得头几个星期咧，真系讲咗 N 咁多次，即系唔该唔该唔该，即系好体会到咧嗰一个嘅大家嗰个合作咧系好紧要。有线新闻部嘅老细咧要求系相当之高嘅，佢哋会花好多时间同精神咧同你去解释点样去做好一单新闻，点样将一啲好闷、好因循、年年都至少 loop 一次嘅新闻咧，做得生动啲、有趣啲、清楚易明啲，将一啲最重要、最复杂嘅信息传递俾观众，一啲观众唔明嘅嘢，我哋点样去解得到佢哋明咧？咁样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对于自己往后嘅记者生涯咧，系有好大好大嘅帮助嘅。嗱，我自己喺职场上边就识到好多资深友啦，甚至我可以话系患难之交啦。咁嗱，好大部分咧都喺有线嗰度识嘅。嗱，我谂翻自己结婚嗰阵时啦，好多重要岗位咧都系呢一班 K 宝奇英啊，唔系系 K 宝精英去担纲嘅。例如我嘅伴郎啦，我嘅婚礼主席啦，我嘅婚宴嘅司仪啦，全部都系嚟自 K 宝嘅咁。嗱，佢哋好得意，做嘢嗰阵咧好认真、好精准吓、好细致，大家好合拍。去到公寓嘅时候咧，大家一样都会合拍嘅，玩得好开心、好癫丧嘅咁。咁你实会问我啦，喂，咁你哋有冇喺录影厂跳过舞咧？你觉得我会答你咩？最难忘嘅片段好多嘅，嗱，2003年啦，皇马访港啦，我就去咗机场接机，咁我就近距离见到呢个六条烟啦，即系包括近日喺呢个金钟出现嘅碧咸啦，咁啊有时就去外地采访啦，咁咧就可以近距离咧见到国家领导人啊，佢又会行埋嚟，即系同你讲嘢咁，咁呢啲我觉得系一个一生人或者好多一般人都好难有嘅体验嚟。如果真係要我揀最难忘嘅一次呢，我一定会揀2003年嘅4月1号。嗰一日呢，就係当时香港就受到呢个 SARS 嘅疫情去困扰住啦。咁我嗰晚呢，就傍晚嘅时候就入到去西贡嘅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就等准备等嗰班喺淘大花园 E 座居民呢入营隔离。中间就做咗好多次 live 啦，咁啊同主播都对咗好多次 live 啦，咁咁啊突然间去到入夜之后咧，就有啲消息传过嚟就话，张国荣跳楼咁样，喂嗰阵就冇智能电话啦，咁啊户外冇得上网啦，咁啊好多嘢都唔知真定假咁，咁后嚟去到有一节我做 live 啦，咁我哋做 live 其实就系个电话打翻去厂，咁然后带住个 earpiece 咁样插住，咁啊听个厂究竟几时到我咁啦，咁啊做完嗰个 live 然后咧我就冇收线， 厂嗰边又冇 cut 咗我条线，咁跟住我继续听啦，咁就听到我同事读出张国荣离世呢一个新闻啦。咁作为一个由细细个已经好中意哥哥嘅一个人，我嗰一刻我系唔识得反应，我冇任何嘅伤心，我冇任何嘅震惊，只系就系话俾你听，我系唔识反应咯。因为成件事实在太超现实啦，我唔去谂到点解喺当日一个香港人已经系咁沉重嘅日子嘅里边，会发生一件令更多人咁伤心嘅事。咁直到嗰一晚做到差唔多十二点钟完啦，执嘢啦，咁落起毛毛细雨，第二条街。咁然后咧喺我唔系好远嘅地方嗰、那个岗亭咧，嗰、那个叔叔咧就开到个收音机嘅声量都即系比较大嘅。那个收音机当时就播紧呢个《谁令你心痴》。哇！嗰、那个歌声一传过嚟嘅时候，我觉得好似拍醒咗我吓，话俾我知呢件事系真。2003年嘅4月1号系好多香港人都唔能够忘记嘅一日。有线终于就功成身退，有咩感受？我会去形容，好似自己一个细细个中意过嘅人，有多好美好嘅片段，好甜蜜。好多年后咧，你再去见翻呢个人。啊，原来所有嘢咧都已经唔同晒，无论系外表啦、内在啦，都已经唔系你当年认识嗰一个人。我会继续去记住以前我同呢个人一齐嘅时候一啲开心嘅画面，记住佢曾经好美丽、好靓，令我印象好难忘嘅嗰个样，咁就足够。呢、这个就系我对于有线走完佢呢一个历史任务嘅一啲感受。多谢手下留情啦，俾我去简单去讲一讲翻自己喺有线嘅一啲嘅经历，希望大家咧都中意咧。好啦，有机会再同大家发个疯啦，拜。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前有线电视及有线体育执行董事赵应春。 咁呢一筆就係新聞台嗰筆啦，咁晏啲再講，即係佢跟住嗰個走勢係點樣啦。咁啊講下講翻波先啦，因為 K 寶嘅兩大即係台柱啦，就係體育同埋新聞啦。 關你事啊！ 好啦，先首先講下春哥先，即係你點樣慢慢由一個即係新聞嘅最初係咪叫副總監？慢慢你個崗位點樣演變㗎？ 冇㗎，咁咪副總監開台啦，冇幾耐咪升到總監啦，咁跟住就做一个叫做 Vice President VP 啊， 即系副主席、 副 总裁、 副总裁，后屘就变咗做执行董事啊，咁样 系， 即系随住你咩嘅嘢越嚟越多，你个态度咪越嚟越变咯吓。 咁啊，波嗰度又关唔关你事噶？其实即系关咗你事未噶？开始 波嗰度咧，我系2002年咁上下开始公司嗰阵时有一个改组。最主要觉得因为新闻做好多直播嘅，足球有好多直播嘅，咁所以两个咧有啲类似嘅，譬如赛马又直播嘅，咁呢类嘅嘢咧就归一个即系点讲咧，搵个头 哦， 专去睇各种涉及即系直播啲嘅，另外一啲系比较娱乐嘅剧啊、电影啊、娱乐节目啊、音乐啊，咁嗰个咧嗰种咧就系、是。就非直播类咁样嘅，咁所以我就变咗孭咗比较即系、就是、以直播为主噶啦，咁所以就涉及埋系新闻啊、财经啊、体育啊、赛马咁、咁 关你事啦， 都关事，咁我都喜爱嘅嘢，咁所以冇所谓、 应该试过想意图话企图约我喺马场等噶。 想食下嘢啫，大家 唔系应该系咁讲。我嗰时揾阿春哥客串我戏，跟住咧春哥唔得，今日要跑马，即系咩系类似跑完马先啦，类似系呢啲咧咁样样。喂，但系嗱，讲翻波先啦，即系虽然咧，即系而家个世代已经完全唔同咗啦， 其实足球个影响力都同以前唔一样。 冇错啦，咁但系又真系无可否认咧，当年咧 K 宝，我谂好多人啊，像我哋呢啲中意睇新闻嘅，咁啊一件事啦咁但有好多人真係球迷，真因为睇波嚟要装有线。咁啊，后来就当然再进化到就两个台争主播权呢啲啦。係啦，咁啊，即係当中嘅，即係而家娓娓道来，当时都系一个大时代嚟㗎嘛，春哥。 係啊，当时系每隔几年呢 就头痛噶啦。咁咧就系我最印象深嘅咧，就系当英超要投标嘅时候，咁咧嚟到香港，即系佢分咗世界地区嘅，嚟到香港地区，咁明知就有 Cable 同埋 Now 去争 ，TVB 就应该唔会争噶啦。其实主要系两家争嘅啫。咁究竟嗰一晚投标嘅时候点样投法咧？个游戏规则系点嘅咧？咁因为有时差 啊。 所以我哋是夜晚黑嚟嘅，即係佢英國佢日頭就變咗我哋夜晚啦。咁我夜晚黑係一個叫做深戰室又好咩都好啦。咁咧就同埋財務嘅同事，咁啊同埋我老闆，咁咧就大家就坐喺度啦，就要決定究竟點樣出價，出下一口價係點樣？因為你每一口價都係講緊百萬千萬。做單位噶嘛？ 不如先，我想問一下個機制，佢係投標啊，即係譬如舉個例，係暗標哦，我出兩蚊，你又出三蚊，咁你三蚊嗰個人 係 bid 噶， 定係一路嗌噶？ 係咯，定係一路 bid 噶？ 當年咧就好攞命嗰個方法咧，係唔知邊個聰明人諗出嚟嘅，係折磨到你死嘅。 係 佢唔會話俾你聽，即係你贏定輸嘅。 哦， 嗱，譬如open bid 咁樣 ，OK， 其實大家意向都知道下點嘅，咁你出個價，譬如你阿勤你出一百蚊嚇， 我一百好， 劉導出一百零五，喺世界上其實大部分嘅地方就話，咁一百零五個贏，係咪？佢唔係嘅，佢話你兩個之間咧要有一個 margin 嘅，即係話你兩個之間咧就有一個超過咗10%咧，咁你先至叫做贏嘅。 哦。即系我要出百一蚊先至真系俾我嘅、 如果你一出咗百一蚊咧，咁就俾你啦，系咪先？ 点解咧？ 咁即系话嗱，佢出唔到百一蚊，咁即系我都有机会。 冇错，要话俾你知，你个对手未有超越个 margin， 你又再出个啦。 哦， 但系你又唔知佢出紧几多啊？ 系、 哦，你知道你知道自己出咗100蚊， 系， 你知道佢咧就可能即系由91蚊到109蚊都有机会， 系， 亦都唔讲赢输嘅， 唔讲。 哎呀，哇，呢个蛊惑我呢招， 佢玩你哋嘅啫， 系啊， 哇，咁认真嘅点解？ 佢攞到最大嘅一个利润， 系， 咁佢都系想你叫再叫高啲啫， 嗱，咁你估佢你出咗100啫。可能你100是高的是不是、不过你高不过他 10% 而已、可能他是91%、那你咪都会继续、亦都可能你是他是109%的你亦都要有个机会呢你要想他109下一口价是他几多 少 呢 是 那你又要。 咁你又要計數咯喎！如果我出百一，咁我計唔計到條數咧？ 同埋你仲要你自己個收支要平衡喎，你唔可以完全蝕曬噶嘛，我唔可以亂咁掉錢噶嘛。 你諗住佢翻本就難，但你諗下嗰 唔好蝕到咁入肉啦。 即係嗰盤數係咪可以成？ 係啦， 係咪先？我都要問一問清楚先。嗱，我哋如果 好花時， 如果呢場戲咧，我怕咧，可能咧，阿春哥後邊咧，唔好叫住，封牌，跟住咧後邊有40個會計師嗱。总裁，如果咧我哋今日出百一蚊嘅话咧，我哋如果收唔翻有200人去 咧、 其实有冇一个咁复杂，定系其实都几个友嗱？ 咪三个人啫喎，头先阿春哥讲一个财务同事， 四个啦， 即系佢即刻计到数噶，财务嗰、那个 俾啲约数你咯， 哦， 俾啲约数。 哇，咁佢都好大压力噶。 哇，咁其实即系我哋可唔可以喺 Cable 嗰度睇到英超都系关嗰个财务嗰个仔事嘅咯？ 唔系， 关你事系咪？ 关老板出唔出？ 唔系，因为阿财务哥仔佢系大概俾咗个数你哋先，你哋 base on 佢嗰个数嘛，咁即系佢最大责任啦。 咁但系喺嗰次里边咧，我哋系赢咗嘅，因为我哋后屘改变个策略，就忍痛一下跳一个比较高个位，咁嘅就赢。咁但系 忍痛， 但系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喺生意上，其实系好唔划算嘅一个做法。所以后来再争，我哋已经放软手脚噶啦，全部其实系益晒英国嗰班球员，个揸几靓车啊！佢哋， 我想问一下咧，嗱，如果我冇记错咧，如果譬如 Cable 今年攞唔到英超咧，即刻就会有一个大嘅 重望啊， 就系 cut 噶啦嘛。 是啊、 喂，对你哋影响有几大噶？ 你讲 即系即刻，你睇到个数字，譬如举话，我宣布攞唔到啦。咁你一接陆续就应该有人会真係会放弃㗎嘛。 唔系特别系嗰啲做生意嗰啲酒吧啊嗰啲。 系啊，影响大唔大呢其实。对你个对你个即係 subscriber 嘅影响。 咁样但你又悭返好大笔嘅 license fee 㗎嘛。你嗰个版权费嗰度你又悭返好多㗎嘛。咁你咪即係 未必是话我冇咗咧就一定死噶啦咩咁。但因为你嗰度悭翻嘅时候，好啦，你悭翻嘅时候，你可能省多啲钱。譬如嗰阵时我有一个建议就系话，喂，悭翻嗰度嗰笔钱啊，我投资落去啲其他嘅体育里边咧。虽然嗰啲个体育项目咧比较即系。每一个体育项目咧就冇英超咁大堆嘅观众，但我加加埋埋个成本好轻啊嘛。譬如女排啦，于是乎我哋咪嗰阵时做女排啊、羽毛球啊、乒乓啊呢啲香港人熟悉嘅运动，国家队又表现好，咁亦都有买点，平唔知几多倍啦，系咪先？咁所以好多放一段好长时间，我哋咪播好多 即系大奖赛、女排啊、 女排啊，系咯，羽毛球啊、 网球啊， 系啦。咁即系变咗稍微散开咗嘅时候咧，体育嘅项目系冇咗四大，冇咗嗰几大联赛，但系就体育仍然可以觉得嘅感觉啊，都系。多样化嘅， 嗰阵咧 K 宝最劲啦，所谓嘅嗰段时间系四大联赛都喺晒 K 宝嘅系咪？ 连 西 大、 西甲、 欧联加埋欧洲国家杯，后屘攞埋世界杯， 系你哋个负担都真系好重。 嗰阵时你已经系即系上咗去嗰啲 VP 位噶啦，系嘛？ 都有睇埋体育嗰啲嘢噶啦，仲有啲运动会啦，亚运啦，我播亚运好多届啦。咁我哋其实争取嗰阵时都争取奥运嘅，咁但係早期嘅奥运呢喺亚洲广播联盟里面㗎嘛，亚洲广播联盟就唔会分俾我哋㗎嘛。咁所以我哋 点解呀？ 因为我哋唔系亚洲广播联盟 嘅 member， 因为我哋系亚洲广播联盟基本上系啲官方嘅台，比如香港电台咪囉。咁但係佢有啲 member 嘅时候佢要照顾咗啲 member 先。咁所以去到2008年北京奥运咧，我哋先至首次系有得播奥运。不过我哋嘅所拥有嘅版权就喺嗰个叫做新媒体嗰度，所以我哋就发挥喺嗰阵时亦都系比较新嘅，喺个网络上面去播奥运啦，将啲项目分门别类啊，咁样唔同传统话睇世运睇无线嗰种咁嘅做法，而喺网上边做，咁亦开始咗。咁到正式真系攞。奥运播映权就是2012嘅伦敦奥运， 哦，系， 嗰阵时正式咯。 I want to be a day to give the best of me. I'm only one, but not alone. My finest day is yet unknown.I broke my heart for every game to taste the sweet. I face the pain. I rise and fall, yet through it all, this much remains. 唔該曬春哥啊！咁啊，聽晚咧就係歷史時刻啦， 冇錯， 就係 moment in time 啊，真係。咁啊，繼續有春哥陪伴我哋嘅。 係啊，仲有啲鼓勵唔到嘅問題問春哥噶。 係，亦都鼓勵唔到個嘉賓會出現嘅。咁我哋今晚咧就未講完嘅，一陣間咧仲有啲特別嘉賓，好特別嘅嘉賓都會出現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间专营巴士公司获批准加价，加幅由3.9%至7%不等。新票价下个月18日实施。政府表示，大约87%嘅乘客每程需多付嘅车费不超过5毫，而近乎全部乘客每程要多付嘅车费不超过1蚊。喺计及隧道费基金之后，九巴实际平均加3.9%，龙运巴士加4.2%，城巴同新巴嘅市区线实际平均加4.9%，而城巴嘅机场线平均加4.2%。至於新大嶼山巴士加價7%，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話：當局為加價嚴格把關，將加幅控制在較溫和的水平。他又話：巴士公司需要額外資源，今次略為調整票價，可改善巴士公司的財政狀況，投放資源改善服務和員工待遇等。政府就新冠疫情应变级别由紧急调低至戒备，公立医院即日起亦都跟随。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提供的新冠住院病人中医特别诊疗服务会停止。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公立医院会继续执行早前已经恢复的探访安排，包括急症病房探访时间为每日不多于4小时，和每次不超过2名探访人士。医院和诊所的病人护理区内需佩戴外科口罩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20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20大精神，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会议就指出，当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复杂与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要坚持底线思维及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秦刚表示，一个健康、稳定、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既有利于中美两国，亦都有利于世界。他以该品牌的汽车作比喻，指出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准确握好方向盘，沿着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正确方向前进，并且及时刹车，避免危险驾驶，善于踩油门，推进互利合作。他又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机遇，中国将会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致力为包括该车厂在内的各国企业打造更好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11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0点，系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39.95，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49美元，卖出1955.1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烟霞，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集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的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两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持责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咯。 复诊唔使再带扫描影像，真系好方便。 系啊，政府嘅医健通已逐步扩展到将放射图像同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资料嘅范围，医生嘅诊断更全面同准确，亦可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 得到更适切嘅治疗，仲推动中医业界迈向电子化。 医健通为你提供更全面、适时同准确嘅终身电子健康记录。 事不宜迟，立即登记啦！ 由选举事务处、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手下留情，离啦喂，一齐登记做选民。 华哥，你做乜事个样好似好多嘢烦紧咁嘅？ 啊，阿凤，系咁嘅，我怀疑遇到一个骗子。 吓、 啊？骗子系咪叫你入数嗰啲啊？定系叫你先俾咗钱，再过翻数嗰啲啊？ 吓，阿全，两种都唔系。是我怀疑啊，这个人的个人资料好像是有些虚报的情况、 啊。哇，这么大件事啊，他是不是向选举事务处提供了虚假的住址作为选民登记，又或者在相关申请当中提供虚假的住址证明文件，之后还在选举当中投票呢？ 任何人士如果明知或者罔顾后果咁向选举事务处提供属虚假或者具误导性嘅资料，例如虚假嘅住址，无论嗰个人有冇喺选举中投票，都系违法噶。 而如果有关人士喺其后嘅选举当中投票，更加触犯咗由廉政公署负责执行嘅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万元同埋监禁7年噶。 另外，如果选民制造或者提供虚假嘅住址证明，意图令选举登记主任接受为可接纳嘅住址证明，即属制造或者使用虚假文书嘅罪行。根据法例，任何人制造虚假文书，有关行为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以判处监禁14年噶。 华哥，成件事真系好严重啊！ 其实咁嘅，我件事就冇咁严重嘅，我只不过系怀疑对方喺交友程式上面虚报年龄啫， 吓得我啊！嗱，不过华哥，我都要提一提你，如果知道有人向选举事务处提供虚假嘅资料作选民登记，系应该要通知相关嘅政府部门嘅。 系，咁应该通知边个部门啊？ 现行的选民登记申请的安排是采取一个诚实申报机制，以方便登记人士为原则。合资格人士登记为选民或者已登记选民更新登记资料的时候，必须提供真实和正确的资料。 而如果公众遇到可疑的个案，可以向选举事务处投诉，以便处方从速跟进，并且按实际情况转介给执法机关进行调查。 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提提你，任何人士如果明知或罔顾后果地向选举事务处提供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例如虚假的住址，无论那个人有没有在选举中投票，均属违法。 好，又再唔该晒阿华阿凤阿全啦 吓。系。 出嚟啦，仲有几多日噶？都差唔多啦， 系啊，差唔多 啦，你休息啊，你 系啊，大家一定要好似仲有听日系嘛？ 好就 系，唔系净系播埋今日啊？ 唔知啊，一问问 监制啊。大家如果想听多啲嘅话，可以重温噶。 系啊，何生， 但系结局有冇乔岭嘅咧？最后嗰集， 好啊，咁啊，晚上，晚上时间9:40啊，香港时间啊，三环市几点啊？而家？ 而家系早上时间6:40嘅，个天都光晒啦。 系啊，我都见到阿何亨佢背脊光晒啊，有啲佛光初现嘅感觉啊。 气温啊12度啊，咁啊，但系最高气温去到23度啊，呢边啊。 开始热啦，系嘛？开始热啦， 都热啦，热啦。 咁啊，头先阿老海有冇听阿春哥讲啲即系友善发展史啊？ 有，系。 一路瞓到系嘛？ 一路剪紧片，一路听。 哦，系咪？哎，真系睇。 系啊，啲阿春哥啲策略性嗰啲咧。 即系点样 bid 啲嘢翻嚟嗰啲啊？点 样 bid 嗰度讲？ 哇！呢个 系啊，冇听过，原来咁 bid 法咯。 咁啊，睇波咧就即系解好重好重要啦，即系喺有线嘅历史当中啊。咁啊，我哋咧就揾到一位咧，即系重量级嘅人物啦。 系啊，佢可以话系咧，即系同有线嘅足球咧就系并驾齐驱，一齐打 one two， 打出个 生死与共啊！佢话 冇错啦， 系啦，咁啊你啦， 系啊。 Hello， 大家好。各位手下留情的朋友，你哋好，我是 Keyman 马启仁。讲起有线电视 K 宝咧，当然是好有感受啦。我自己就是在未开台的时候咧，就加入咗嘅。当时是1993年，啱啱自己大专毕业啦，就唔打唔撞揾到呢一份嘅正职。K 宝开头俾我嘅印象咧，就好似系一个巨人咁样啦。本身佢嗰个有线电视大楼咧，翻工嘅时候我见到，哇！呢栋大楼咁高大嘅，成40层嘅。點解咁記得40層呢？因為開頭真係喺40樓翻工嘅，而我本身其實因為住開荃灣嘅，但係嗰陣時唔熟即係呢一個海邊嗰個工廠區，所以摸個門口咧都由正門摸咗去後門，不得其門而入。總之就即係開頭烏烏籠籠得啖笑咁啦，咁啊揾咗半粒鐘先揾到正門翻工，我仲記得第一日。點解覺得佢好似巨人咁咧？因為我真係對電視其實係一無所知啦。我之前最多嘅經驗只係 part time 做過報紙嘅體育版記者，所以一路加入嘅時候咧，真係戰戰兢兢，同埋係即係覺得嚇、啊、真係與我一齊玩㗎咁樣，就好似識咗一個好勁嘅朋友咁樣，佢竟然受埋你一齊玩咁樣。咁開頭我嘅工作咧就係做幕後啦，做資料搜集啦，喺體育台。亦都做採訪啊、節目嘅安排啊等等。咁點解涉獵好多工種呢？因為開頭係得好少人參與呢個體育台嘅節目製作，一個做24小時嘅體育台咧，都係得幾個同事嘅啫。所以自不然你就會掂到好多唔同嘅工種啦。咁對我嚟講咧，我就係好開心嘅，因為本身我唔覺得我係有咁嘅能力去做到嗰份工作，但係因為人手唔夠咧，乜都可以掂下嘅時候咧。慢慢就做下做下就開始熟悉咗個環境，即係一個巨人朋友開始接納咗你之後咧，當你發現自己都一路可以有成長嘅時候咧，即係確實係好難忘嘅一件事啦。咁做咗幕後1-2年之後咧，咁由於開始節目製作比較多，又市面上當時唔係好多做體育節目嘅人手，包括廣播啦，咁所以咧就自告奮勇就參與咗廣播呢個工作。是一啲都唔識做，開頭一路試嘅時候，直頭覺得都唔知自己噏緊乜。係啊，真係因為當時 K 寶係要上台，要俾錢，要鋪線，唔係有好多人睇到嘅時候咧，先至唔係好多人投訴我廣播嘅啫。我真係覺得真係好好彩。咁啊，日後亦都慢慢就將評述嗰個工作就變咗自己一個正職啦。咁啊，做到2007年。喺 K 寶講翻轉頭，當然我即係好多得佢啦，因為俾佢一個巨人咁樣睇住我一路成長，我喺入面得到嘅嘢，除咗係工作經驗啦，或者係一心決定向體育傳媒發展啦，甚或至係我嘅家庭咧，因為我太太都係喺電視台裏面認識嘅，等等等等啦，到我今時今日都仲係好回味嘅，因為嗰10幾年就係、是。我人生出嚟做嘢嘅头半段啦，咁所以印象都仲係好深刻。之后离开咗 K 宝咧，虽然就 我冇正式翻過去有線電視嘅，但係咧我個心啊成日都有掛住佢，即係都會睇下而家有線個變化或者有咩節目啊咁樣。咁其實喺幾年前咧，即係其實有線電視都已經有一啲消息傳出，即係可能會有變化，甚至會唔會結業啊等等。咁我都記得我哋好幾年前都已經有一種懷疑 cable 的舊嘅浪潮㗎啦，亦都好多時因為嗰啲消息令到大家都關心翻 cable。咁但係到今時今日真係 cable 終於去到最後階段啦。咁我自己個覺得當然喺媒體裏面嘅發展，自不然喺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興起。即係以前有線係好新嘅，咁今時今日已經係呢個互聯網等等嘅世界。咁但係喺我哋即係呢個體育傳媒裏面呢，我自己覺得 cable 都係畫下咗一筆不能磨滅啦，即係對於好多人嘅一啲共同回憶啦，因為睇波嘅盛世啦，或者好多球迷因為睇好愛隊嘅比賽，所以更加即係決志要支持嗰隊波啦，一個足球嘅熱潮等等啦，我諗都係多得 cable 佢嘅出現。我自己咧就都會繼續喺體育媒體裏面打滾嘅，我相信未來咧啲人見到我都仍然都會係嗰句噶啦，你咪 K 寶嗰個 key man， 咁我都幾中意呢個稱號。拜拜啦 ，K 寶。 啊 ，K man 應該係流住眼淚錄噶嘛呢段聲係嘛？ 唔係啊，你聽唔到佢微笑住咁。冇咁大個仔啦，咁好多嘢都可以即係處之泰然嘅。 我真係我應該好早期就開始睇阿馬啟仁講波嘅。 喂，而家咧流傳翻好多以前馬啟仁嗰啲細個嗰啲相㗎嘛， 好得人驚。係啊，即係由短頭髮又有啊，誒中意聽咁樣又有。 冇錯，而家變咗中意聽啊，孖生嘅兄弟。 啲頭髮係咪佢越講波越亂㗎？我睇佢啲頭髮好似係越嚟越亂。 佢係越嚟越長，長咗之後跟住亂咯。即係其實直長髮我好似從來冇見過嘅，但係一夜之間長咗同埋亂咗咯，唔知點解。 好得意啊！喂，咁啊 ，Kim 又講得啱嘅，即係呢個廣播嘅熱潮咧，就真係頭先阿春哥都講啦，即係佢覺醒咗嘛，即係本來諗住啊買其他節目啊，咩教育意義嗰啲啦，點知原來一個波，就搞掂咗啦。 因為香港真係冇用嘅咧，你擺嗰啲嘢。 就因為以前大家你諗下，有幾可嗱，當然大台都會播下嘅，或者亞視都會播下嘅，有幾可有直播嘅足球睇啊？尤其是你英超 一年兩場嘅就可能 即係英超咁，可能佢有啲精華咁樣啦，或者間唔中。有一場明珠台播咁樣， 足總杯嘅決賽仲要係雙雄會利物浦對。 我後來先知道，原來足總杯係嗰啲圍財賽嚟嘅，即係原來冇乜人理嘅。唉，嗰啲即係揾啲二三線隊去踢啊！即係以前煲到好大噶嘛，足總杯。 唔係，足總杯係會嘅，聯賽杯真係先至會。 但足總杯都成日派啲二隊去踢嘅喎。 足總杯重要啲，因為可以爭到歐洲賽嘛。聯賽杯就再次一平啦。 係啦，咁自從有即係有咗呢啲咁嘅收費平台之後咧，咁大家就好多時就星期六日去睇波啊，跟住又約埋去睇波啊。我諗我同阿老何都睇過波啦，係咪啊？有冇睇過啊？有啊，應該嘛？ 有睇過， 喺屋企睇啊嘛，我哋 可能我哋三個都有機會試過喺出面 有，我哋嗰時搞嗰啲活動 啊 嘛。我哋有一次咧，南華會就同啲聽眾搞睇波團嘅，但唔知睇咩啦。好似我諗係2004年啦，唔知咩事啦。 應該同曼聯都有啲關係，因為我哋懶係以前都好中意睇曼聯咁樣噶嘛。 係啊，我哋嗰、那個即係嗱，我哋講一講啊，我哋係嗰個即係仲係碧咸啊、加利仔 啊，正所謂 係啊，加利仔啊、菲立仔啊、孫盈涵啊，你老。公啊，阿费卓爷嗰个年代噶， 我男朋友， 对唔住，系你男朋友嗰个年代嘅，咁啊，即系而家嗰啲我唔 系 好晓噶啦，基本上，其实我都好冇睇，好耐冇睇波，真直播波好耐， 其实我都系 旧年嘅世界杯就立咗一阵啦。阿老何咧 睇波啊嘛，你讲睇波 啊，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你话即系足球喺足球赛事咧。咁梗係當然關阿何主席事啦，即係何主席就由細到大就帶我去旺角場咁樣，即係睇本地足球㗎嘛。咁自從即係有呢一個電視台之後呢，咁我就開始個身份開始明確地調換咗。因為何主席呢就佢係即係有時會通宵啊，即係凌晨嗰啲呢就開始起身睇波。咁我就開始起身勸啦，唔好睇咁耐啦。 攰 有份啊，係啊。唔好食咁多薯片啊！即系我呢个就开始劝佢啊，得啦，得噶啦。 我想问下何主席，佢系捧边队噶？你记唔记得噶？ 佢有个好精准嘅回应俾我噶。我经常都问佢阿爸，究竟你捧边队啊？ 猛虎足球队嘛，你嗰队系咪？ 南华 冇错啦，即系由本地波啊，到我去睇英超，各样都好啦。 佢冇捧边队，佢话边队踢得好，好波。 喂，呢啲球迷好难揾噶， 唔系呢球迷好乞憎啊！我觉得系， 即系你知啦，即系你知啦，唉，我费事问下春哥，即系你知有球彩台呢样嘢，咁好容易就会吓牵涉到大家买下波衫啊嗰啲咁嘅状况，咁你点都会撑一队先啦，起码你即系吓，无论你有买又好，冇买又好啦，或者你系 fans 都好啦，但系好少可系纯睇波嘅。 纯睇波同埋 真 係 少 嘅 技术型添 嘅技术型嘅因为阿何主席其实曾经一度呢就冇踢呢个前锋呢就去做球证㗎嘛咁你都知道啦因为即係有涉猎过球证嗰方面嘅嘢呢佢又 合西合西 嗰啲呀佢当喺电视都可以做球证啊 即係可以做功课练习咁样啦就係 係啦咁佢就好用啲好专业嘅名词嗰啲嘅即係除咗合西呀咁样讲球嗱啲球唔得啦咁样咁我跟住就讲一轮嘢俾佢听嗱咁样就咁样啦同埋咁样我咁我瞓啦 咁所以即係你当年有教俾佢睇嘅 有解梗啊，梗系啦，一份心意嚟嘅。 喂，咁好重要喂。我听讲话你喺教佢之前咧，就用卫星咧就访问咗阿何主席吓，讲下佢对于啊即系 cut 线嘅感受噶，系咪啊？ 总处嗰边啱啱声 收到先，算好啦，系嘛？我哋边个听听先？ 啲声嗰啲 交俾阿 Keyman 啦，唔该。 爸爸， 系 有线咧冇得睇咯，你有咩感觉啊？ 哦，有线冇得睇，冇得睇都冇办法啦。 你知唔知呢个消息噶？ 有线都好少睇嘅有线 哦，但系有 乜所谓噶啦？ 系嘛？咁你有冇失落感啊？ 咁就少少啫。 咁你以前过往最中意有线系咩节目咧？ 我睇嘅如果有线，我系睇足球嘅啫。 冇其 足球多啊？ 冇其他啦，系嘛？ 系啊，冇其他。 多谢接受访问。 咦，我听到好似有啲隐晦喎。 阿老可明显想戳你老豆，讲啲嘢啦。 唔系咁有事。 我记得阿何主席好似都中意，即系唔单止系涉猎足球咁简单啊嘛。 佢仔讲嘅啫，我哋又冇听阿何主席亲口讲嘅。 但系通常屋企人都会爆一啲真嘢出嚟噶嘛。 咁阿老可就提出咗某一个频道咧，就阿何主席夜晚会即系偷偷地睇嘅。 唔系夜晚，系日头都。 日头。啊，佢有密码噶嘛？ 梗有啦， 四个零啊嘛，系嘛？ 咁佢24小时任 loop 咁样嘛，应该系。 梗系啦， 系咯系咯， 台咁样。 系啊， 有啲猫跑出嚟噶嘛， 我都谂住系即系趁呢个日子咁样，即系用卫星台倾一倾咁啊，希望即系去坦诚咁样同我。 佢冇坦诚到，你好呢啲两父子好难坦诚。 唔系，我觉得其实阿何主席醒啊，即系你无端端煞有介事用呢一个通嚟同佢讲嘢咧，佢应该系 feel 到有啲嘢可能系陷阱，就唔好踩落去住啦。 你都冇同佢讲会出街噶嘛，系咪先？ 系啊，你听到噶喎，阿何主席咧，佢嗰种咧有少少隐晦。 知你扇我啦，咁样。 系啦，我真系好小心翼翼对处理个仔，其实呢种语气系好难喺两父子身上出现嘅。 唔系，佢啱啱头先嗰个对话咧，佢演绎咗一种伤感得嚟带点含蓄啊。 系， 你明唔明啊？ 有啲依依不舍。 因为佢其实答咗，佢话睇波啊嘛，系啊。 系，我觉得佢好伤感，我觉得 佢答咗噶啦，系啊，其实好诚实。OK， 好嘅，何主席我诚实咗，我哋无谓再欺人太甚啦。OK， 何主席诚实， 欺人太甚啊！ 我预咗冇谂住你咁诚实。 唔系，我真系讲嘅。喂，嗱，讲翻睇波呢样嘢。喂，其实头先 Keyman 咧讲咗一个 point 啦，我觉得系即系亦都要多谢呢啲嘅有收费平台嘅直播赛事。就系、是、啊，头先我哋喺咪前都同阿勤啦讲啊，以前咧我哋。即系要支持嗰啲外队咧，其实系好遥控嘅，或者觉得嗰件事好遥远啊， 又或者好冇好明确咁话俾自己听，我对外队究竟系边队？ 冇错， 个个都好似几好啦咁。 系啦，咁但系自从你个个礼拜都有一睇英超啊，有一睇西甲啊之后咧，大家就嗱，你波三党多咗好多。其实今日真系一哥喺度有排佢讲啊，即系嗱多咗好多波三党啦， 即系一街都着波衫。 系啦，第二就系咧，相对地，即系相应地就衍生咗好多。嗰啲后援会啊，应援会啊，即系曼联又好啊，即系 球迷系即系本地嘅球迷。 冇错啦，咁我即系印象当中，当然有好多经典嘅场面啦，即系譬如又系讲99年啦，欧联咁你曼联三冠王，临尾啊苏宁咸嗰同埋你男朋友嗰一嘢，咁条街我仲好记得，即系呢 佢拉住啲旗啊， 一百次啊，即 系 喺弥敦道，我哋睇完波，大家唔想翻屋企。跟住，因为曼联捧杯啦，即系捧咗欧联啦，历史性咁样。咁然后咧，大家系真系喺条街度 狂欢啊！即系好似我哋赢咗波咁样样，咁呢个场面咧，亦都系真系要多谢翻啲收费平台俾我哋。哇，曾经都真系咁兴奋噶嘛！ 其实咧就同个平台冇直接关系嘅，系因为嗰啲比赛同埋嗰啲球队令到我哋有呢一种兴奋嘅情绪，但系就正正系因为 K 宝引入咗呢一样嘢，所以佢系即系。的而且確真係帶起咗呢件事， 即係佢唔播我冇得睇。 冇錯，同埋佢唔播嘅話咧，其實其他電視台當時淨係得免費電視台，佢又點會播咧？因為你都冇咁多 channel 可以去處理到咁一個禮拜咁多場播。 同埋最主要係咧，即係開多條戰線咧，即係當年嘅飲食界咧，真係播到唔少手噶嘛。 係啊，即係大家諗，即係好多時啊，星期六日夜晚拍低部車。啊！啲司機大佬嚇，就晾一晾一陣，睇翻場波先。喺茶餐廳就成班人， 茶餐廳都有 minimum charge 喎。 係啊，要飲兩杯檸茶先夠噶嘛。 係啊，即係都有 minimum charge， 就係因為佢裝咗部電視機，你可以入嚟睇。 個推進係咩咧？即係嗰陣時嗰啲去茶餐廳嗰啲資源三寶咧，就好即係好馳名噶嘛。即係開始係多咗好多即係小食嘅嘢啊，因為你都知道有時睇波咧。就唔可以食意粉噶嘛， 同埋煎雙蛋， 咁而帶動啲咩咧？嗱，其實由於熱氣嘅關係啊，咁啊令到嗰啲咩清熱啊嗰啲咧， 涼茶鋪又開嘢啲， 涼茶鋪又開嘢啲， 喂唔係啊，直情係連咧嗰啲嗱以前睇波兩大 樽裝涼茶亦出現咗 兩大陣地啦，即係除咗茶記之外，就去卡拉 OK 啦，即係而家冇埋添啦。嗰時卡拉 OK 嗰啲午夜睇波團係好盛行噶嘛，即係佢越搞越大嘅，即係除咗你。你中場又可以唱一陣歌啦，咁又有啲又埋自助餐咁樣，你可以同埋咧，你知嗰陣時，譬如英超，你一晚可能成晚都係，即係佢又唔知夜晚八九點就踢到凌晨，跟住你夠膽死，你唔瞓覺就睇埋西甲，你係可以睇喺個 K 房度睇九個鐘頭波嘅， 係好明顯，個仔好後生啦，睇埋西甲。 咪嗰陣時同埋大家好得，唔知點解咁得閒啊！即系冇嘢， 嗰个其实系最超嘅时候嘛，即系唔系应该话嗰个时候做呢件事系最超嘅，所以大家都会追住做。同埋咧，除咗食之外咧，其实交通工具方面咧都系有一个潮流噶，即系我都即系曾经听过有啲的士司机咧，因为曼联输波咧，佢哋好愁嘅，即系啲人会唔开心啊， 唔落车， 我唔知佢系落车定系唔肯上车，是但啦，即系总之连啲司机大佬咧，其实都会因为。啲球賽嘅結果而影響到佢哋嘅生意咯。 唉，咁啊，今時就唔同往日咯。啊，點都要攞翻呢首歌出嚟啊！即係雖然都入邊嗰啲人咧已經係歷史人物嚟噶啦， 但係你都會好中意佢噶嘛？ 就正正係嗰個年代嘅歌，入邊嗰啲球星嘅名，唔知認識得幾多個咧？ 來，今晚大家咪上台街，來。即使三更半夜冇得瞓，即使三个眼袋仍甘心，还乐意在每晚发出这声音。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个人在各自变咗对头人。球迷来自远近八国，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今晚大家不想回家，前来坐低又起身我明白，前来看波顺便看下波牌。 哎，不好意思啊，哎呀断线啊，突然间，哎呀， 顺便看下波牌，跟住点啊？ 我唔知啊。 唔通？哎呀，唔通唱埋落去咩？睇波顺便， 我哋执嘢走人，点知一揿停咁部机？哎，唔好意思啊，春哥啊，佢出现翻啦！哎呀， 波鞋嗰个位喎， 仲有嘅，仲有嘅。唔好意思啊，近啦，近波鞋， 睇波顺便睇下波鞋。 live 呢个节目啊。 系啊，头先阿宇哥都笑你啊。 系啊，见过下一刻添啊，阿春哥窒一窒添啊，我谂。啊，听晚咧就我哋啊继续会见证呢、這个cut线事件啦。 系啊。 咁啊，春哥继续会做嘉宾，佢坐咗喺度而家。 唔知真系要睇边个台号咧？嗬。 喂，拜拜，好，拜拜。